都快想疯了。 妮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，看着门砰的一声关上了。他听到门栓插上的声音，他知道自己又成了囚犯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 演播肖彤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明晚再会。Thank you.